种不同。 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北京时间的7:05，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同时要欢乐您的清晨时光，给您带来365天清晨陪伴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青鱼。 哎，各位好，上班365，每天清晨365都是我们啊。 上班365，怎么了？2022年要这么内卷起来吗？ 昨天有人说过了，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我们，但他们也在通勤的路上呀，对不对啊？ 确实是哈、啊，只要如果大家行驶在路上啊、在被窝里，只要想听早秀，早上呢7点钟到9点钟，打开 FM 974。就有熟悉的声音了， 嗯 啊，不管是静鱼郭鹏还是老白大佐，哎，我们都想要给大家带来清晨的欢乐时光。 对 啊，今天一开始呢，还是要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冷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来看一下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潭的气温呢是-7.0度，受到了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呢，北京是以晴天为主，光照比较充足，预计最高气温呢是5度，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但是呢，夜间气温仍然比较低，早晚出行的话应该及时添衣保暖。另外呢，天干物燥，还是要注意一下用火用电的安全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5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0%。今天夜间呢也是晴间多云，后半夜呢东南部地区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嗯，总体来说呢，这两天还是有点湿滑啊，就是在路上的话，虽然你看不到有这种结冰的情况出现，但是经常有路口的时候，你这个打转弯打了猛了吧，就容易侧滑出去啊。 看到了、嗯、你知道是怎么看到的吗？ 啊，看到 开车的朋友早上起来都能够感觉到哈，也不一定，因为咱们大北京大了嘛、 哎、 每个地方的这个气候不一样。 你先把事说完，说自己否定起自己来啊。 主要是怕杠精，你知道是说什么都有人跟我杠。 你就说你自己的感觉。 但这两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的前玻璃车窗玻璃都结了厚厚的一层霜、 嗯、 对，然后呢就需要你先上车，然后暖车嘛，开空调、 嗯、 然后喷玻璃水，整个给它清理掉了之后，你才能开车上路，其实是挺耽误事儿的。 以上这一段呢是针对我说的，因为昨天跟我约好了一个时间，他来晚了啊。 对，这是我 昨天就这么说的。然后我又听说你昨天给大家分享的生活家是加湿器、 嗯、对， 合着你把加湿器弄到玻璃上了啊、 加湿器是给家里加湿，但是停在外面的车辆呢还是希望它可以一开就走嘛， 哎， 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一些方便，对不对？ 嗯， 所以今天早上音乐秀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的就是 生活方便， 如何给车除冰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这个前段时间啊，广东佛山地区就公布了一下新生儿取名的热门名字，男孩取名子豪的最多，其次呢就是子轩、子睿、宇轩等等等等。女孩取名为芷晴的最多，其次呢是子晴、雨桐，还有这个子轩啊等等等等。其实我特别好奇啊，为什么对这个子字情有独钟呢？这个也成为了我最大的疑问。你看咱们仨这名取得就特别好啊，大佐、PD、静鱼，嘿嘿。那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你身边的人或者你自己取名的时候有哪些含义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蕴藏在你名字当中的隐身含义吧。 我今天才知道 PD 是取的名啊。 对，我刚 刚 PD 不是个外号吗？PD 合着是我爸妈给我取的名啊。 我刚刚隐隐的觉得哪里有一点不对。嗯，静鱼、大佐、PD。 对，静鱼 Will 呢是他自己起的名字啊。 啊，这不是我自己取的名字，我本人的本名身份证上的名字就是静鱼。 静鱼啊，那你知道大佐呢是他的一个外号，就是方向啊， 算昵称嘛，因为大佐姓左嘛。你们知不知道大佐叫什么名字啊？我来郑重的告诉大家。 嗯、 不是啦。大佐的名字其实我觉得取得也挺棒的，大佐叫左浩寻、 啊、嗯，那你给拆一下， 就浩然正气的浩， 寻呢 就深海三十寻的那个寻。 深海三十寻是啥意思？ 就是他那个寻，我怎么给你写呢？哎呀，就这个寻字吧，也不是很常见。 他那个寻就是一条鱼啊。 不是那种寻。 所以你们两个鱼在一块就欺负我呗啊。 哎呀，但是 PD 的这个 PD 呢就是胖墩儿啊，大家记清楚了， 就是泼一批的批。滴就是得一滴的滴啊。 那我们不拿自己的名字开玩笑了啊，今天确实要跟大家 聊这个。那哪是我的名字啊。 哎呀，那你叫什么嘛？ 我叫郭破。 月月鸟啊，月月鸟， 我破是吗？ 月月鸟，月月鸟啊。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就是关于姓名的问题，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名字和身边的人的名字，哎，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啊？不过刚刚大佐在就是我们这段音频当中说到的这个，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小女孩在模拟向老师告状，就这个题目是00后的重名率有多高，提到的主要就是什么子豪跟子轩，就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子字？ 我觉得你们00后也太矫情了，你跟我们80后比一比，我们一个班四个张磊，5个张鑫，六个王鹏。 你知道在我们就是在我爸他们班里面，大差不多有就是建国呀，然后什么？ 对对对，你知道原来在武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人叫什么大乔，他一定是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那年生的， 什么什么大桥？ 大桥嘛，对不 对？ 是吗？ 嗯。但是你看这个告状的内容特别的有意思，来，让我舒一口气跟大家说一说哈，预备，哎，真的要好好的舒一口气，哎。老师不好了，班里吵起来了，你快去管管吧。子轩和子轩吵架，一不小心撞上了子轩和子轩，可心可心和可心，赶紧跑过来吵架。又遇到了若曦若曦和若曦，子睿和子睿，这个时候看到了，赶紧去找班干部浩然浩然浩然和宇豪宇豪宇豪宇豪宇奇，这个时候拿过来了药品帮大家包扎。子轩子轩还有子轩子轩，明明说不打了，但又要打起来，老师你快去管管吧。 你说的是哪些人啊？ 来，我给大家挨个解释一下。 你别挨个了，行了。 突然发现， 行了，行了，行了，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刚才静瑜说那么多同样的名字， 都是不一样的 字，不一样的字啊，我们就不拆了，这段太长太长了啊。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话题交给大家，好不好啊？ 是，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你或者身边的人名字有哪些含义呢？或者你说说你常见的那些重名率高的名字， 或者你觉得谁的名字特别美，特别好听？ 比如说 PD。 胖墩儿，炮弹，跑道，还是 producer？ 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跟闪光的影，越无法撤离，而已也等你刻骨铭心，只有我自己交出真心的勇气，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关起了时间这回事，于是我也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停在可是我只能停止。 去。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这风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想你的城市，握着飞翔继续爱上，还有我为你坚持，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的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来自五月天。是不是可以冲淡一些刚刚胖墩儿给大家带来的欢乐？ 那个胖墩儿大家并没有关注，关注的是你是一直说的什么子琪子轩呐、啊，或者是那段贯口啊，大家都说哎呀功力深厚， 哎、是不是？待会儿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就是同学告状的内容给大家发过去啊， 对，大家可以 回复一下关键词就可以看得到了。 对，大家可以用一下我们听听 FM 的最新那个剪辑功能，把那一段剪出来啊。 那我重新来一遍吧，我觉得还不是很顺。哎，不过今天跟大家聊到名字的这个话题啊，哎呀，很多朋友都有话要说，就好多朋友你问到他说，哎，你的名字是谁取的？他就说哦，爷爷取的啊，就爷爷在家里就是，你说功力比较深厚，哎，爱好国学，取的名字都是引经据典啊。 哎，你这么说的话，我感觉我就是那个爷爷。哎，果然我有好几个孙子啊。 然后你，所以你给孙子们取了大娃、二娃、三娃、四娃。 对，我给他，大家基本都是用这个《诗经》啊、《楚辞》啊， 嗯， 包括这个《中庸》啊， 嗯， 《论语》啊，啊、 哦，嗯， 这样的一些国学经典。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就是王子敬鲸鱼啊。 算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例子吧。嗯，金惠子说，我老公跟我俩都姓金，哎，巧吧，所以我们的闺女就叫金天，就是添加的添啊，感觉好，谐音也是今天明天、 哦、 那寓意呢就是倒过来之后天津添了一位千金， 嗯 啊、所以像幼儿园的时候，每一次老师说今天我们，然后呢我们家闺女就立马瞪着小眼睛看着老师，以为老师在叫她。 宝姐姐说，我同事叫刘美丽，她妈妈起的，生下来丑，妈妈希望可以扭转一下，他自己说自己长得磕碜，叫做美丽啊。哎，但是我就忽然想到了这个，当时叫什么，就是金城武演的一个片儿，当时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呀、啊、刘美丽，好像也叫什么什么美丽，然后他就说，哎，怎么会有人叫美丽这种名字，那你叫什么呢？我叫英俊。 正好对应起来了。 嗯， 八九说，姓氏好像很重要，我女儿叫瑞雨乔，哎，我自认为挺不错的、 嗯、 就瑞就是一个草字旁下面一个内嘛，然后羽毛的羽，然后呢乔就是这叫 羽是啥， 羽毛的 羽毛的羽乔呢、 嗯，这个桥怎么形容呢？就是什么，这是什么桥呢？ 反正听起来、 就是、 音还是不错的，但是具体好像感觉 就是长江大桥没有那个木字， 乔木的，南方有乔木的桥 啊，乔木，对。 哎呀，这真是啊、但是我觉得、这个、 今天是语文课是吗？在考验我。 但是怎么说呢？就这三个字放在一块，感觉这读起来还是朗朗上口的啊。 嗯，哎，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给女儿取名字跟你们家女儿的名字的音是一样的，但字稍稍有点不一样。嗯、他这个玉呢是那个这个要怎么形容，就是律师的律，没有旁边那个部首的那个玉。 今天你好难表，杜玉明的玉 啊 对是这个意思、 啊、 因为我朋友他是一名记者嘛，他主要是以就是写文章、 所以他说这个玉其实在古文当中特别像，包括这个字体的样子特别像手执毛笔的意思 啊， 就执毛笔的样子，所以就是执笔也指代这个意思，就替代着妈妈的工作。然后乔呢，因为爸爸个子比较高嘛，很高大，然后乔的话就是乔木高大的意思，就是把父母的优点都集合在了一起。哎，妈妈文采了得，爸爸高大英俊，所以这个女孩就叫玉乔。 我忽然觉得我确实是一个那个平平无奇的启明小天才。 嗯， 上次我就不说具体是谁了，她生了孩子以后说， 让你 一个取名字吗？我们家 孩子， 她是当时这么说，我准备找一个人给我们起下名字，因为中间呢，她说我们缺木，然后她又缺水，我说我给你起一个叫什么？我说树池。 树池， 树木的树，全是树嘛，木头，池，一池子水，说好难听这个名字， 你未免有点太直接了吧？ 是不是？是不是又有木又有水啊？ 哎，但是我一直觉得我的这个名字哈，是当时的时候我妈去找人帮忙取的。 你这不是你自己起的吗？ 这是别人取的，这怎么是我自己取的？ 我记得你自己改了名，所以你自己要取一个吗？ 我是改了名，但是不是我自己取的名字？ 哦、那个娱乐的娱，我是这么娱乐的一个字。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名字不太常见？因为我姓王嘛，啊，就 PD 也多次说了，大家知道啊，静瑜叫王静瑜。 King Will, King Will。 自己公开一下，因为取王的话姓太多了，就重名率会很高，但是你有这个鱼字好像别人不是很在姓名里面用，当时就是说要用这个音，但是呢找到这个笔画是正好比较合我的生肖，所以说才用了这个字，没有想到就歪打正着还哎起到了一个重名率不高的这个作用。 是是是，那敢问您的生肖是 生 这一下就推断出来了， 生肖 完了完了， 说胡马上就本命年了，24岁， 哎呦哎，反应挺快啊。 但是我一直觉得我这个名字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反而觉得很拧巴，就是你看安静娱乐这是两个完全不搭边的事情， 挺好的。 但直到有一次的时候我去一个书店做采访，那个书店是一个古文书店，书店的主理人非常的有文化，然后他看了我一下又看了我的名字，他说哎呀姑娘你这个名字特别好，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你这个名字就是读书的意思呀，你想想为什么是读书的意思呢？ 因为读书也是安静的一种娱乐方式。 哎呀我 PD 太有文采了，天哪， 我觉得我也可以当那个书店老板就是看着谁的名字就往这方面扯一下啊。 哎呀怎么能这么说呢 可以可以，但是我觉得其实我给你查一下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就是异动意境，动若脱兔，静若处子， 还算了我还是读书吧好不好，好好读书，天天向上，来告诉我们你或者身边的人名字都有哪些含义呢？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你梦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你快乐之谜，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To look. 是 baby 和一座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Hey I just met you and this is craz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and all the other boys try to chase me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Before you came into my life I missed you so bad， I missed you so bad， I missed you so so bad。 Before you came into my life I missed you so bad and you should know that， so call me maybe。 Call me maybe，可能的话给我打电话吧，但如果按照我们 PD 的这种直系英文翻译法吧，就是叫我可能。 叫我什么？我哎，你自己翻译了以后，然后说是我翻译的，要我不可能这么翻译的。 你怎么翻？ 我是那个 call me 可能。 call me 可能 啥呀？ 你或者身边的人名字都有哪些含义？刚刚解释了一下我名字的含义啊，哎，没有想到真的还遇到了就是同名的人，但是字有点不太一样 啊。真的吗？ 对，暖流社我有个初中同学也叫王靖瑜，不过这个鱼是就愉快的鱼。 嗯， 我觉得靖瑜跟靖瑜都好听啊。你看这个时候吧，就凸显出了我们广播的一个怎么说呢，局限性，就是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大家这个同名的字听不出来，所以像我刚刚那段贯口啊，大家也没有感觉到这个零零后的重名率到底有多高，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是一个全媒体的时代了嘛，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直接回复一下重名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刚刚的那段重名率超高的笑算笑话吗？ 嗯，总体来说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重名率虽然是有点高，但是最起码字形，你如果是看到汉字的话，你觉得其实这每个字形还是可以分开的。 是， 但是我们那代人呢，刚才大家就说什么张伟王伟，张磊李磊，对吧，就是这种重名率还确实是挺高的。但是张小鱼说我的名字叫张多鱼，还真的叫张多鱼啊， 就是那个王多鱼的西红柿首富里面王多鱼， 完全一样，就叫多鱼。他说我在家里排行老三，都是姑娘家庭，应该是被嫌弃，小时候特别讨厌这个名字，但现在长大了自己成家有孩子以后呢，忽然觉得多鱼应该是寓意年年有余。 哎，我觉得这个分析非常好， 你猜一下就好听了，对不对啊？ 是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你或者身边的人名字都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歌曲《致敬勇士》，作词作曲小柯，群星演唱。 像一道闪电刺破了终点， 欢呼瞬间融化满山冰雪，我们都努力地追寻勇敢， 敢于挑战，敢于面对未来的一切。 雪花 盛开， 世界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一元购，月领五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一分钱起，购物省百元，首年零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2022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一屋，二人，三餐，四季。 美好舒适的家是灵魂的宇宙， 是盛放了梦想、自由、诗意、静谧的空间，是一个有能量的小宇宙，会给我大到无穷的幸福感。比生活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音乐生活家， 音乐生活家， 音乐生活家，全新一天又和大家见面了。昨天在音乐生活家当中呢，静瑜教大家如何用非常简单的方法呢，制作一个不会患上加湿器肺炎的加湿器，只要利用一下家里的盆子和毛巾就可以了。昨天真的是得到了好多小耳朵的好评，决定回家立马就尝试起来。而今天呢，我们的音乐生活家要回归到音乐早餐的序列当中了。2022年的第一份音乐早餐，当然要由我们的早餐达人小妖为大家奉上。现在回复一下关键词“生活”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今日份的丰盛早餐了。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制作的是鸡茸蘑菇汤，做法呢很简单，我们首先买鸡胸肉，然后给它蒸熟以后呢，剁成这个蓉状哈，两片培根切成小片，口蘑也切片，洋葱切碎，等黄油化开以后，放入上面的食材，略炒片刻，就可以盛出备用了。另外呢，拿出一个锅，放入黄油化开，倒入少许的面粉，炒到颗粒状就可以了，再倒入冷水，边煮边搅，再倒入之前我们炒好的所有的食材，煮开，淋入淡奶油，撒上盐、黑胡椒，再煮上片刻就可以了。没有特别的计量单位，看自己的心情、口味放食材数量就好了。太浓稠呢，小妖又自己额外的加了一盒奶，这样看起来好像就更棒一些了。那鸡茸蘑菇汤上面放的装饰是迷迭香，很多朋友也在家里自己种植哈，这样吃起来也会更方便一些。而牛角包呢，就是在超市里买的啦，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小妖说，万物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方向。那新的一年呢，希望小耳朵们爱的人都喜乐如常，盼的事都归于心上。今天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2021年年末的时候感动了很多人的，来自周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音乐生活家。 想起我小时候喜欢在雨中奔跑，想要买张车票去给他一个拥抱，等铺上了地毯也要养上一只猫，晚霞染红天空，这么日子会有否，曾经害怕的他现在还牵挂着他，晚风轻拂脸颊，心事也慢慢放下，亲爱的朋友啊，我要拉着你慢跑，想和他有个家，就像梦里的那样，狂风不停我也不会畏惧，因为有你和我一起，人生多 尽情的舞蹈。好好经历长大，好好陪你变老，好好的情路，好好的美好。新的一年我们一定要好好，新的一天我们一定好 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这也是周深在2021年底奉上的一首歌曲啊，充满着希望和力量。今天有好多朋友收到了久违的音乐早餐，很开心在我们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我们的关键词稍稍有点变化，但是很多朋友是发早餐还是可以收得到的，又做了一个更新。但因为今年我们的音乐早餐全新升级为了音乐生活 家， 是的。那么除了分享早餐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分享生活好物、穿衣搭配、生活方式，包括一些好玩好看的旅游旅游记的攻略啊等等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单元当中和大家一起去分享。 嗯，是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生活方式也发过来啊，比如如果你比如说比较爱收纳，不太爱做饭，那现在呢又有一个大展这个拳脚的机会了，对不对啊？ 哎，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或者身边的人名字有哪些含义。那么刚刚有看到磊说，哎呀快读我的，我媳妇儿等着听呢，她就在书架上，她说我闺女叫石在在，就寓意爸爸妈妈永远和你在一起，在在。 对， 儿子叫石成，成功的成。 哦，石成。 正着读的话是希望这孩子能实诚，诚信的品格。倒着读呢是希望孩子能成事儿。你看，实诚诚实啊。 是，你看啊，生活当中大家讨厌谐音梗，但一到取名字就满天飞的全是谐音梗， 很合适，对不对？你看诚实又是点石成金的意思， 对，很好啊，这个名字很好。但是我觉得而且跟自己的姓氏呢结合在一起，就相对来说有些姓氏呢就比较，而且我那天发现了有些姓氏相对比较好起名字，比如说像苏、萧，就他们本身有点仙气啊，就后面比较好挂。 对，人家那个姓氏感觉就 对吧、哎、就是相对来说好起一些，但相对就是王靖瑜同学， 你能不联名带姓的笑我吗？ 还有我这个姓啊，就是稍微差点意思。所以刚才有朋友就是开始拆我的名字，说月鸟是什么意思？ 对啊，就是郭鹏的意思啊。 对啊，就是那个就是电梯当中一个人不够两个人正好那种感觉啊 一个人不够两个人正好， 月月鸟嘛，就得撑开一点啊。 啊，对哦，看来大家早就对你的中文名字已经有注解了、后来发现注解中文不过瘾，慢慢连 PD 也有了衍生的意思。 PD 这个词儿本来就是胖墩的意思，静宇想揶揄我。 没有、一开始的时候我是非常尊敬的，因为郭老师成了我的制作人。 那最近怎么就变成炮弹了呢？还有跑道 这个要感谢我们的小耳朵们，哎，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你看，就是一开始没有的名字的意思都能想出来了。那现在赶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或者身边的人名字都有哪些含义？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品牌一定要记住了，它的名字的含义就是奥运健儿都爱吃的国产好牛肉，一定要关注一下。 品牌的名字是这个意思吗？那叫顺心心源了啊！当然呢，今天呢，大家不要忘记在跟我们来聊天和互动的时候，一定要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呢，我们会送出奖品。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顺心心源提供的，价值300元的顺心心源牛肉体验餐厅无门槛的现金券啊。 顺心心源是奥运健儿都爱吃的国产好牛肉，哎，放在这个环节当中啊，音乐生活家以后爱生活爱音乐的你，爱做音乐早餐的，怎么能少得了这样的好材料呢？ 哎， 微信搜索一下顺心心源牛肉工坊小程序，心源安格斯是您餐桌上的好牛肉，爱音乐爱生活的你值得拥有。 嗨，朋友，2022年了，祝你步伐轻盈，面带笑容，阳光在怀里，脚下也生风，三餐有伴，一路平安，回家有温暖，工作很简单。 阳光转换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早安音乐秀， 娱乐最王牌，2022， 朝思暮想， 有爱有伴有能量。 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 自然好事要发生。 我那个在旁边皮下的又厚又还给剪进去了。 你没有发现你从头到尾都垮着唱，真是给你一个机会吧。因为我们现在把这个 KTV K 歌的这个环节挪到周六去了嘛，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在今天刚刚这段片花当中感受一下 PD 的演唱实力。 对，就是那个要好要，哎，怎么说呢，这就是个性，这特点标签 哦 flag 啊。 虽然说姓名比较平庸，但是整个人很有魅力。 哎，你这个话得罪所有叫捧的人啊。 没有， 有点不合适。 我没有叫捧，只是单指郭捧啊。 姓郭的人你也得罪了。 不不不，就是姓也很平庸，名也很平庸。 对，哎，都我跟你说，身边叫郭捧的人可真的不少，你知道吧？ 不好意思，那我就给各位推荐一部佳片， 就只针对旁边那个月月鸟啊。当然，这部佳片呢，我觉得也反映出就是刚才你说到唱歌这件事情，就是很内卷嘛。 嗯、 但是现在灾难片也内卷到这种程度了啊！罗兰·艾默里奇导演的大作《月球坠落》啊，将在今年的2月份的北美上映。但你知道他是什么片子的导演吗？后天2012。今天危机基本在国内上映过的这种所谓灾难大片基本都是他导的啊， 就是2012当时也是他拍的是吗？ 后天呀， 我的妈 呀，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就是全球变冷那个。 所以我在想、 那个、 这次就是月球坠落完了，是不是还有什么火星坠落、水星坠落、 哎、 太阳坠落， 他还真的准备继续续拍火星坠落。 就是光月球掉下来已经不能满足他是吧，要拍一个什么太阳系突破曲，让大家挨个来一下，是这个意思吗？ 对，你接下来放这首歌曲很合适了，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放一首留下来，把大家自己的星球都留下来。 不能坠落啊，漫天星星真的太美了。不过灾难片的氛围呢，就是让大家在感受到影片窒息感还有爽感的同时，也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产生一种珍惜还有反思的情绪在、 嗯、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说环境保护的感觉啊、 嗯、这首歌曲来自李佳隆和艾热，星球坠落。 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我都给你，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我都给你。有时候你会烦恼丧气，满脑想着放弃，让我无法放心 girl， 总爱胡思乱想，说我有所隐藏，让你感到伤心 girl， 明明那么了解彼此，却还一次一次产生误会，但无法放开一直紧扣的双手抚平伤口，因为相信 girl， 或许是以前都拥有过，现在更珍惜，或许是以前的痛苦过，才不想分心，没有半点做作，没有半点虚伪，只要耐心体会，你我相互依偎，相互意会，感受心扉，感着难能可贵的机会，我不会像任何人一样对待你，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用心爱你， 我只想拥有一艘 rocket， 都随时笑得立在那里，插曲在你总是对我打击，我所没的情绪拉在家里、去了每个地方截图定位，跟我一起共同进退，对不起我总是跟你顶嘴，导致每次都不能够去应对 always、感受是分了合合的分，情人总分分合合，他没有爱的深，就怪我们挖得更贵，我真巧好深，还有比谁付出的多，我们总是习惯着 I can let you go， I can let you know， 听过每一首就在这一周，每次伤心时候才会记得爱，爱的太死拜拜，你别再猜猜，会变得怪怪，时间太快快，不想等待，带你来比赛、 风急雪骤，前路冰封，一路感触风雪的凛冽，也触摸内心的炽烈。别克 SUV 家族拥有 Twin Clutch 双离合四驱科技，更有 CDC 每秒百次路况扫描，让每一程自在随心，智慧科技赋能，驾享别样品质。别克 SUV 家族2022款全新启航，欢迎评鉴。别克来自上汽通用汽车 The Buick。 以上为广告时间。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好，欢迎打开您的早安音乐秀专属听歌报告。过去的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一共听到了5135首歌曲。这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听到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您和我们共同欢乐 K 歌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我们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是。 新的一年，早安音乐秀从工作日上班路到周末清晨，让我们继续用音乐为您带来每一天的欢乐时光。 Tonight, skip the conversations and the oh, I'm fine. No, I'm no stranger to surprise. This paper town has let me down too many times. Why do I even try? Give me a reason why. I thought that I could trust you, never mind.Why are we switching sides? Where do I draw the line? I guess I'm too naive to read the signs.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All they ever do is let me down. Every time I let somebody in, then I find out what they're all about.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Wonder where they're all hiding out.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Gotta get up out of this town、oh. Hey, I stay up talking to the moon、oh. Been feeling so alone in every crowded room. Can't help but feel like something's wrong, yeah.Cause the place I'm living in just doesn't feel like home.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All they ever do is let me down. Every time I let somebody in, then I find out what they're all about.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Wonder where they're all hiding out.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Gotta get up out of this town. Times that I don't understand. Tell me what's the point of a moon like this when I'm alone again? Can't I run away to somewhere beautiful where nobody knows my name?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All they ever do is let me down. Let somebody in, but I find out what they're all about.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All they ever do is let me down.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Gotta get up out of this town, yeah. That's Camila Cabello, Real Friends. 北京时间的7:49。哎，如果按照熟悉的方式，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来 K 歌欢乐上班路了呢？ 但是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2022年早音乐秀全新改版，我们从工作日变成了周一到周日，365天欢乐大家的清晨时光。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唱得爽、唱得嗨啊，同时也跳得带劲儿，我们把这两个大家备受欢迎的环节放到了周六跟周日。所以周六一整期节目都要带着大家一起去进入到早秀 KTV 当中。 是。 而周日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早秀跳舞街里面。 对，我们俩容易嘛，就是大家如果看视频直播的话就知道了，因为由于在视频直播当中全程直播，所以我们俩基本没有任何的滑水或者偷懒空间。 滑水， 对，当时我们俩还说，哎，我们要不要唱一首然后停一首，结果静怡说好的，我唱。打开话筒就唱啊，你知道吧？ 但是真的是跟大家一起唱得很开心啊，虽然今天是工作日，但是也要小小的秀一下我们周末的片花，哎，感受一下周末跟我们一起唱跳的这种欢乐的氛围啊。 好嘞， 希望大家可以早起早睡，养成健康的作息习惯，周末也要记得听早秀哦。 城市车水马龙，车厢旋律悠扬， 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嗨唱热情。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大老师， 呼，蚂蚁呀呼，蚂蚁呀呼。 左右跳追着日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e're happy. 欢迎来到 早秀 KTV。 那些工作日里紧张的日子，在都市节奏里被疯狂的驱赶着，新鲜热点被高速的咀嚼，吞吐人事物导致变得越来越短，是失控的。 要不然跳舞吧， 跳跳舞吧， 随便乱跳，找回充满热情的岁月，自在周末，你的狂欢。周日早七点，早秀跳舞街， 跳跳舞吧， 跳起来。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片花联播节目啊！ 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啊，再见！ 别胡说啊！早上音乐秀七点到九点钟，欢乐大家365天的清晨时光。嗯、那么我们的早秀 KTV 还有早秀跳舞街，分别是在每周六还有周日播出，一定要记得去收听收看。我们两天都是开视频直播的。 是。 那今天呢，因为弥补大家的遗憾嘛，毕竟还有好多朋友不知道我们这样新年的变化。 再唱一个。 还要等着我们一起去 K， 对不对？哦、唱那。自然是不能唱了、嗯、但是呢我给大家准备了惊喜，我今天要掀起 一波这叫什么视频 battle 的单打独斗、 嗯、你就你 battle 的单打独斗，就是你是周伯通左右互搏， 是这样的，我昨天跟 PD 说好了，我说视频 battle 啊 battle 啊 battle 啊、嗯、battle 今天也就只有我一个人哎奉上了，但是我要感谢 PD 作为演员。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呢一会儿大家将会看到一个就是靳于江和一个他准备 battle 那个人长得很像的那个人在视频里 battle 啊。 哎，今天为大家奉上了一段视频，因为我们全新一期可以预告一下早秀观察马上就要上线了，这是我们的一个拍摄花絮啊、嗯、稍稍做了一些加工之后奉献给大家，发送一下关键词浮夸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今日份的浮夸视频了。 嗯，有多浮夸， 发送浮夸就知道了 大家千万不要发送浮夸呀 好了，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姓名有什么样的含义，你或者身边的朋友都可以啊，也别忘了身边的这位非常浮夸的 PD 发送浮夸就可以看得到了。 跳出的姿态就没换过下一面，体育课又取消了，那是个下雨天，播放着八度空间遗忘很多年，我摘下了耳机就再也没有见过的兄弟 How are you I find stand you in you、yeah. 教室最后排的角落穿着跳到我们两个顶周杰伦，我逃着就是听老师讲着，讨论班长谁最好看，谁去给他买早饭，你说你要谈恋爱了，我劝你要去奥散，还记得我陪你打架，我陪你打球，还有那年我们一起追的灌篮高手，也彼此争吵不休，关于那些可笑理由，共用衣服耳机听着直到世界尽头，谢谢你陪伴我的成长，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毕业前也有过的迷茫，散我饭吃到热泪盈眶，像那年逃出了磁带就没换过下一面，体育课又取消了，那是个下雨天，播放着八度空间遗忘很多年，我摘下了耳机就再也没有见过的兄弟 How are you I find stand you in you知道我仍是你忠实的依靠，都不知道我的知识现在的你需要不需要，年少时意气风发以为能征服世界，长大后鲜衣怒马奔向了不同的事业，别再问彼此好不好，不好还不是低头走，只不过以你为标准再没交过新朋友，中途放弃的朋友我尊重你们的选择，毕竟对抗全世界的主角不是那么好演的，这首心里话请倾听，亲爱的加以聆听，让过去成为过去，让已经接受已经，也许你们已不是当年无杂志的裸钻，重要的不是海贼王，是一路来的伙伴， 跳出了磁带就没换过下一面，体育课又取消了，那是个下雨天，播放着八度空间遗忘很多年，我摘下了耳机就再也没有见过的兄弟 How are you I find stand you in youThank you. 来自梁老师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没错、 okay. 就是这么长 你哎呀 好讨厌 哎，真的这首歌的名字就是这样的，就是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就是在山谷当中被困，然后看到外国人说 Hi, hi, help 那个人，外国人说 How are you doing? 那人说 Oh, I'm fine,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然后那个人走了 这条件反射接小话是吗？ Fine, thank you, 对 How are you?说你现在怎么样啊？对 ，Fine, thank you. OK, 好，走了。 哎呀，这个好好笑，什么乱七八糟的呀？真的是 好烂的烂梗。不是，我赶快冲淡一下刚才大家说浮夸那个事儿。 嗯， 就是我昨天我演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那么浮夸，但你让我看到一下你那个，尤其你和还给我怼个大脸。 主要可能是我特效加的好吧，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加特效小能手。哎，这段视频呢是靖宇亲自操刀剪辑的。好多朋友收到了浮夸的这段视频以后，也说想要看大佐视角的美食博主月月娘。刚刚已经说了嘛，这是一段我们早秀。观察的花絮，哎，2022年的第一波早秀观察马上就要上线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是，不过有一个朋友的这个留言，我还专门给他加了精。 嗯 ，PD 只有大脸，竟然没有双下巴。我脸也不是很大呀， 我跟你说 ，PD 不仅没有双下巴，而且每次跟我们合照的时候，居然还能拍出来尖下巴，这就会长，你知道？ 哎呀，你今天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因为可能是我吐槽了你的 啊， 吐槽了你的名字吧。 是，今天我们还说到的是名字的问题啊，就是大家说你或者身边的人名字有哪些含义，或者是跟我们来聊一聊那些有趣的跟名字有关的故事都可以啊。 哎，我们收到了好多哇，大家都这么会取名字啊。你看像张虚说，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好奇过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虚是一个王字旁，这边一个夜马的夜啊。 啊。 他说我的哥哥叫张硕，是十字旁，所以到给我起名字的时候呢，父亲认为偏旁应该少一画。这样是弟弟嘛啊？于是呢，找了一个比十字旁少一画的王字旁，而王字旁旁边是玉嘛，就是所以说我们俩哥俩就是一个十一个玉。唯一的缺点就是我这个字有好多人不认识，所以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根本就不点名。 是，但是啊，那个张同学啊， 对，这位张同学 啊，对， 就下面的那位同学。 哎，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名字还确实挺有意思的。我们上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叫说那个人说张希，张希老师，我叫张倩。 哦，对， 你这个希在名字里就读希。那个同学说， 可是我妈说我叫张倩。 就我这么多年，我不配拥有姓名吗？ 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你或者你身边的人名字都有哪些含义呢？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改变生活， 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年货节1月9日腊八前夜晚8点全面开启。京 东。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北京早上7点， 早上好，你嘞。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水饺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我是大佐， 我是白杰。 2022年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你只需打开 FM974， 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万物的声音，世界的声音，内心的声音， 今天天气跟昨天一样，都是阴天为主， 甚至想象的声音，突破频率限制，跟我一起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 Sound Planet， 一个月以前，来自于80年代的流行舞曲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在 YouTube 当中的播放量突破了10亿大关。即使在油管，10亿播放量同样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同为上个世纪80年代的歌曲 MV， 此前达成这个成就的仅有3个视频，其中就包括了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枪花的 Sweet Child of Mine。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歌曲本身，都足以载入人类的音乐史册。那么和这些传奇作品相比呢，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以及他的演唱者 Rick 的知名度就要低得多了。当然这个说法有一个前提，你到现在还没有看过他那些鬼畜的作品。鬼畜，哈哈，来听听这首歌曲，王苏泷。如果你兴致盎然地打开这个视频，等待你的只有一个黄毛的精神小伙在对着镜头忘情的摇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歌词搭配上复古的上个世纪的穿搭。那么这一首作为梗走进大众视野的歌曲，其实早在20年前就火过一次了，而且是以他最原始的身份流行金曲。1987年初出茅庐的乐队主唱 Rick Astley 在唱片公司的帮助之下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单曲，这首歌曲就是后来让所有人又爱又恨的 Never Gonna Give You Up。在当时凭借着明快的旋律、质朴的歌词以及 Rick 浑厚的嗓音，一经推出便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好评，连续在榜单上蝉联了5周冠军，并且成为了当年英国销量最高的单曲，击败的可是大名鼎鼎的 Michael Jackson。 Rick 本人呢也因此声名大噪，不止一次的成为音乐杂志的封面人物。但是当他的音乐事业大获成功的时候，他也因为厌倦了媒体的负面报道，选择了组建家庭并且急流勇退，1993年就宣布退出了音乐圈，此后呢就很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了。而这一首传唱度最高的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也逐渐被人们淡忘，直到20年之后，一个恶作剧让他以全新的身份去复苏。鬼畜之后呢，人们的反应已经逐渐从哎呦又上当了，逐渐转变成哎还挺好听的，再来一遍吧，足以说明在抛掉了标题党的标签之后，这首流行歌曲本身的魅力，虽然它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但是所有的小耳朵们仍然丝毫不怀疑它未来的生命力。来，我们最后来听听沧海桑田之后的 Rick 在去年疫情期间重制版的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来听听这一首强壮并且保有激情的声音，声音星球 Sound Planet。You're too shy to say it. It's sad we both know what's been going on. 87. Your heart's been aching, love. You're too shy to say it. Inside we both know what's been going on. We know the game and we're gonna play it. If you ask me how I'm feeling, don't tell me you're too blind to see.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I'm never gonna let you down. Never gonna run around and desert you. Never gonna make you cry. Never gonna say goodbye. Never gonna tell a lie and pass you. No, I'm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I'm never gonna let you down. Never gonna run around and desert you. Never gonna make you cry. Never gonna say goodbye. Never gonna tell. 北京时间的8:08，这里是欢乐您的清晨时光，并且为您带来了全新单元声音星球的早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哎，我们 秀出了一丝丝换汤不换药的感觉。 没 虽然这个小单元的名字换了，可是我介绍的 title 依然是越来越长。 哎呀，哪有，就是这个小单元做的还是好累的，就是突然觉得以前滑滑水做早上快跑挺好的。哎呀，好累啊，这个单元做的啊。 但我刚刚听了之后，我瞬间戳穿了 PD， 我说所以你这个单元以后是不是重播特别的方便，没有任何的时效性、啊、 哎，你不要这么说，你不要这么说出来我的计划。 小耳朵们竖起耳朵仔细听啊、哦、哪一期到时候播重播了一定快告诉我。 是，但是泪流心田说一进来就听到了熟悉的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对、嗯、这首歌曲呢，这然后呢无名呢说这个版本好像 PD 第一次放。是，这首歌曲呢实际上是他刚才呢重置了一个 funk 的版本啊，应该来说跟原来的版本比起来呢更加符合现代人的这种审美听觉而已。但是呢整个的这首歌曲确实当年的这个热度之高啊，你就知道他能在 YouTube 当中来突破10亿次的点播，确实是一个非常无价之宝的一首歌曲啊。 哎，所以也借由刚刚的这段解释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早安音乐秀2022年的全新企划声音星球，主理人就是我身边的这位 PD、啊、 哎，浮夸了浮夸了，不好意思啊。 郭鹏呢因为对声音非常的敏感，再加上制作能力超强哈，所以呢在今年的时候推出了全新的跟声音有关系的板块声音星球、嗯、那么大家如果有很多的想要了解的部分呢，就像昨天我们已经收到了6.1的第一波投稿了哈、 嗯、好的好的， 希望 PD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这已经安排起来来了。同时呢音乐早餐也全新升级为了音乐生活家。 对， 除了和大家分享早餐之外呢，所有关于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包括像穿衣搭配啊、日用好物啊、好玩好看啊、旅行攻略啊等等的，我们都将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呈现了。 嗯， 总之来讲呢就是内容变得更多更丰富了，2022年的早音乐秀千万不要错过。 嗯， 那么今天节目我们要聊点什么，大佐来告诉大家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这个前段时间啊，广东佛山地区就公布了一下新生儿取名的热门名字。男孩取名子豪的最多，其次呢就是子轩、子睿、宇轩等等等等。女孩取名为芷晴的最多，其次呢是子晴、雨桐，还有这个子轩啊等等等等。其实我特别好奇啊，为什么对这个子字情有独钟呢？这个也成为了我最大的疑问。你看咱们仨这名取得就特别好啊，大佐、PD、静瑜，嘿嘿。那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你身边的人或者你自己取名的时候有哪些含义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蕴藏在你名字当中的隐身含义吧。 所以给我隐身一下 PD 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还在说 PD 的事儿啊，还 producer 呢、 哎、你这孩子太皮了、嗯、为什么我们两个都是汉字啊， PD 就是两个字母。 是这个啊，没我那天有人说了这个 PD 也可以翻译成两个汉字啊、 嗯、 就是力劈华山的劈， 嗯， 然后那个然后玉皇大帝的力PD 啊、 哦、那还是叫胖墩儿吧。 好霸气啊，感觉啊。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聊到的，哎，就是关于你和你身边的人名字到底有哪些含义。其实刚刚大佐在解释里面也说了嘛，你看现在00后取名字，子豪和子豪，子轩和子轩，可心和可心，对不对啊、 嗯 那现在呢大家发送一下重名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这样一段关于重名的小笑话了。 是的啊，这个重名的这件事呢很有意思，大家同时呢可以说一下你自己在名字 名字当中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典故或者是含义啊。今天我发现大家的这个名字都是挺有深意的， 嗯， 想到我这个郭鹏的单名一个鹏 字， 对，感觉瞬间穿越回了三国时代，那个时候人很喜欢用单字嘛，对不对？刘备、关飞，关羽、张飞啊， 关飞。但你知道，就是现在因为大家都是三个字甚至四个字的名字都很多了以后，我姐姐前一段时间生小孩了，我问孩子名字取了吗，她说我取了两个字的， 嗯， 我说为什么，她说这样重名率低啊，哎 厉害、啊、 反其道行之， 是 不 是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名字的含义吧。 风急雪骤，前路冰封，一路感触风雪的凛冽，也触摸内心的炽烈。别克 SUV 家族拥有 Twin Clutch 双离合四驱科技，更有 CDC 每秒百次路况扫描，让每一程自在随心，智慧科技赋能，驾享别样品质。别克 SUV 家族2022款全新启航，欢迎评鉴。别克来自上汽通用汽车 The Buick。 喇叭前夜晚上八点，军中烟火天朗，喇叭前夜晚上八点，军中烟火舞着枪。 京东年货节1月9日喇叭前夜晚八点全面开启。 京东。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早安音乐很响， 早安音乐秀。哎呀，感受到这个冬奥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啊，看我们的中行爸爸都已经说了，回复冬奥就可以拿到各种好礼，对不对？ 嗯， 那这一次呢，冬奥的奥运健儿都爱吃的国产好牛肉，你怎么能不了解一下呢？ 对，它的名字叫做顺心心源。而且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的这个话题互动当中，大家只要跟我们一起聊聊你的名字这些事儿，不要忘记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哈，就有可能会获得本节目的奖品。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顺心心源提供的价值300元的顺心心源牛肉体验餐厅无门槛的现金券啊。 对，真的是无门槛现金券，就是说大家拿到我们这个奖券的话，直接去到这个牛肉体验餐厅里，可以直接带300块钱牛肉走， 嗯， 或者吃一顿牛排大餐，直接给它抵掉啊。真的是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福利， 来300的牛肉 啊。这样的奥运健儿都爱吃的国产好牛肉非常的值得拥有，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顺心心源牛肉工坊小程序，心源安格斯是您餐桌上的好牛肉，爱音乐爱生活的你非常的值得拥有，同时呢，名字非常有品味的你也一定要拥有哦。 嗯，哎呦，你这段，哎，你这广告词拉的不错呀， 对吧？你就是我就是广告爸爸最爱 级别的啊，这是。 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名字的问题啊，钱小乙特别可爱，他说我来说一个我同学吧，哎 ，PD 可以参考一下啊。 啊， 他姓姚，叫顺玉。嗯， 姚顺，哇，这个名字 对不对？ 这个名字好大呀！ 但是呢， 他谐音姚顺宇嘛， 对， 就是三皇五帝的那个， 是， 对啊。 但是呢，因为他是北京人， 嗯， 他有北京口音，加上他念快了，就变成了鸟语，鸟语。 哎，不大给人这么拆的。 他一般都把名字拆开，他 这么好一名字，对对， 姚顺玉，鸟语，很像，对不对？ 是一两足金，一两足矣呢。说这个我女儿命里缺金，所以女孩呢带金字旁都不好听，后来叫一诺吧，一诺千金嘛。哦，他还挺会的啊。结果呢，他们游泳队就有仨叫一诺的，哎，那个一诺。那个二诺，不，一诺，另外一个一诺，第三个一诺。你知道原来我在小学的时候，很小的时候， 嗯， 我就碰到另外一个叫郭鹏的人， 嗯， 后来我们的处理方法呢，就是那个人 大郭鹏小郭鹏， 那个人其实比我大点，但是那他叫小郭鹏， 嗯， 后来他就外号叫小炒票， 所以他比你大一点，但是他体型比你小一点， 啊，对， 所以他就叫小郭鹏， 对对对对对，是这么。但是上高中以后呢，有四个张磊，我们班当时的老师叫一张、二张、三张、四张， 我 连磊都去了，一张。 这么随意的老师吗？ 他就在打麻将是吧？ 看来给孩子取名字还真的得用点心啊。 嗯， 小二郎听风在说话说，前两天去医院听到叫号的时候，有一个患者叫阳春白雪， 哦，还蛮好听的啊。 啊，很有寓意嘛。 对，嗯，但是你知道，如果起四字的名字，你像上次说有个人姓马，然后父母当时估计也比较浮夸，那才是真的浮夸哈。给孩子起名叫玛莎拉蒂，后来说当时觉得没什么，后来自从上学以后就纷纷遭到嘲笑啊。 对啊，这孩子会很尴尬的，我觉得时间长他可能会有心理阴影吧。 嗯， 但是你看现在为了追求不重名嘛，所以呢父母给孩子起名就越来越偏。 嗯， 现在小学老师真的很难当，因为没有办法去点名， 真的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字儿到底该怎么念，随意念吧，又容易就是失去老师的公信力。 嗯，是。 你看拉拉拉说，我闺女的名字，来考考 PD， 你知道这个中间这个字叫什么吗？商什么语？ 商。 PD 有点近视，PD 看不见啊， 对对对对， 我就这么帮 PD 打个圆场，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我知道这个是这中国的五声音阶。 对，这个字有两个音，一个读知， 知吧， 一个 知吧啊， 对，一个读知，一个读争。嗯， 对， 是有两个，都是一声，知和争。 哦，知和争， 啊， 是吧？ 就是说商知语还是商争语， 但是它这个比较好，因为这商本来是五声之一嘛，所以这样的话就说明他爱音乐。 嗯，你看，还有雨过天晴提到了说，我的微信名字当中有一个记字，就是我的名字当中的字啊， 嗯， 就是一个雨字旁，就雨的那个头， 雨字头， 对，雨字头，然后下面是一个齐啊，嗯，从小到大经常被别人念错，你现在应该不太会被念错了，因为就是故宫前院长单霁翔先生那个记就跟你这个是一个记吗？ 这你这个要求有点高，就是还非得就是特别了解故宫文化的人才知道啊。 不过今天聊到这个重名率比较高的话题，很多朋友已经发送了重名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嗯， 小雨说，我这算中枪了吗？我们家俩儿子子尧和子俊，我还是给他俩商量改个名字吧。结果呢，4岁的老二说，我不要，我要叫子菜。 紫菜还行，就是起名字还是得 太可爱了。 是是是，你知道当时我们有一个朋友姓童，当时还让同事帮他想给孩子起名，结果想了半天，想了一个童子骨。 嗯， 童子骨就是当地发言，就是那个大棒骨。哎，给气坏了，啊， 怎么能这么随意对待孩子的名字呢？好了，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或者身边的人名字都有哪些含义吧。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ladies. 版本， 我现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就再不出这种翻唱版本了。就是早年间其实翻唱的歌曲很多嘛，哈。但现在呢，由于这个互联网传播速度太快，大家也都知道你是翻唱的，于是现在就直接出合作版哈。 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讲，我觉得不管是他在出翻唱还好，还是说他发单曲发专辑来讲，我都 OK 的。 你先把那个舌头捋直了啊，你毕竟不是十年前在台湾的死光啊。 哎呀，大家还记得周董给我们画的饼吗？ 啊，画的什么？ 现在要为大家端上周杰伦最新出炉的新饼了啊。昨天呢，周杰伦在个人的社交账号分享了自己的新歌的最新动态。 哎呦， 所以这就是 很期待， 拖了一年的新歌吗？ 发单曲专辑呢？ 对，他意思就是说我要先发一个单曲，然后呢大家可能就会忘记跟我要专辑的事情了，对不对？ 大家说周董过得太幸福了啊。 嗯，好了，在期待他的单曲和专辑的同时，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好听的老歌，来自周杰伦《伊斯坦堡》。 就像是童话故事，有家长有城堡，历经忙碌的寻找，到底什么我想要，却发现迷了路，怎么找也找不到。心血来潮起个大早，怎么问也睡不着，昨晚梦里你来找我猜，原来我只想要你陪我，其实说穿了其实我的愿望就是什么，你的记得我的心跳你知道，就在此坦白是只是你愿，我想要你的微笑，每天都能够我叫到这里很美，但只想着你的美、教堂有城堡，每天忙碌的寻找，到底什么我想要，却发现迷了路，怎么找也找不到。醒着来找七个大字，怎么我也睡不着，昨晚梦里你来找我猜，原来我只想要你陪我，说穿了其实我的愿望就是不什么，你的记得我的心跳你知道，就在此等待。 他当初其实就是喜欢听啊 FM 97.4。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新年好，地球公转一圈，我的日记又写完一本。二月，收到妈妈寄来的年货。三月，北京下了一场春雪。五月，

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于你。 行，二零二二年出喽！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依然是电影的原声 OST， 这是由周依然和施柏宇领衔主演的《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施柏宇这个名字 APD 熟悉吗？ 熟悉。 谁呢？ 他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男二号，对不对啊？ 嗯，是的。两位男主角现在发展的都挺好的，都主演电影了。那这次呢，电影也是正式放出了同名的片尾主题曲，是邀请到了 Sunny 杨云晴来献唱。 哎，这首歌曲当中的钢琴弹奏呢是贯穿了全曲，构成一条很静谧的情感的河流，而途中呢又汇入了一些弦乐，泛起了一些微波的阵列啊，很有意思。当然呢，这次《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已经宣布定档在了2022年2月14日 这一天来全国上映。 哎，是的、啊， 所以大家可以去现场来看一下这一次周依然和施柏宇领衔主演的《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早安热流行的推荐电影的同名主题曲，由 Sunny 杨云晴献唱。 眼眶憔悴。 装都曾过慌，你想同感的磁场指引我前往，思绪将夜照亮，当微风吹散了小彷徨，当时光柔软了城墙，突然读懂你所想，突然念念不忘，感应彼此眺望，没有永远的冰凉，就暖场，从脑海到心房，从北极到太阳，像梦从天而降，你是浪漫星光，当爱触动你的世界，感同身受这一切，喜欢把心摇曳，好想好想去你的世界， 紫宁杨云晴，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这是电影取的名字啊。你看一个电影影视剧取名字就直接影响到了自己的这个点播量啊，或者说上映排片量等等的， 是， 所以豆瓣上才有一个高分的片单嘛，叫做那些被名字耽误了的电影。 对，刺激1995。 什么呀？ 刺激1995这个片子其实非常好，你猜它的原名叫什么？ 好像是《 肖申克救赎》 啊，对对对，想起来了， 就影史排前三的片子。然后当时在台湾地区上映的时候呢，叫《刺激1995》，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 哎，所以今天我们要聊到取名的这个话题。不过今天聊到的是大家的名字，你或者身边的人名字有哪些名意义啊？彬彬有礼这个厉害了，他说我们姐，哎，姐姐家里的大外孙女叫因为唯一的唯，然后因时的因嘛，因为爱意， 哦、 因为爱。二宝叫因为情意，晴天的晴，寓意他们两个是爱情的结晶。 你们俩加起来就是一首著名歌曲，因为爱情 所以爱情、 啊、 因为爱意，因为情意、一两足矣说我儿子叫马石安，是找了一个朋友给算的啊，念快了都以为他叫马山。 马山 对啊，马山马石安，马山 是是是、就是上次有谁跟我说，就说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比较就是忌讳的是他那个谐音容易让人叫成那个外号、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最好不要在第二个名字的时候采取元音开头的，就很容易拼出去。 元音开头， 就比如说西安、 读快了就变成了西安。 西安， 就包括我每次打西安都很麻烦，就我得先打个西再打个安。如果我打出来西安，就出现西安。 咱们能客观点吗？ 嗯， 打西安有打你鲸鱼麻烦吗？哎呦，你那个鲸鱼那两个字， 鲸鱼乐吗？ 对啊，就是你那两个字，完全不挨着，你知道吧？ 但是你提到外号这个词啊，卡卡东说特别有意思。之前呢有个朋友姓毕，我们就叫他贾老板。为什么呢？他姓毕，你要叫他贾老板，因为这个朋友呢全名叫毕波，所以呢连起来就叫 Justin Bieber。好冷啊！ 哎呀，好尴尬！哎，怎么能冷成这个样子啊？ 真的没有想到，一个姓名的题，今天居然还引起了大家这么多的段子。 哎，懒蛋，你看他说啊，就是早先我这昵称呢叫这个蛋蛋比较懒。 嗯， 但是每次听鱼子和鸟子念我的时候呢，就是每次总觉得我的名字太长了，我后来就直接变成了懒蛋。 懒蛋， 对。 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名字的含义。当然，我觉得很多的父母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都有非常美好的寓意在里面啊。希望他诚实，希望他健康，希望他美丽，希望他强大，希望他可以扬名立万。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电影《扬名立万》的主题曲《Try》。 If I walk, would you run? If I stop, would you come? If I say you're the one, would you believe me? If I ask you to stay, would you show me the way? Tell me what to say, so you don't leave me. The world is catching up to you.It's time for us to make a move, 'cause we are asking one another to change. And maybe I'm not ready, but I'll try for your love. I can hide up above. I will try for your love. We've been hiding enough. If I sing you a song, would you sing along? Oh, wait till I'm gone. Oh, how we push and pull. If I give you my heart, would you just play the part? Or tell me it's the start of something beautiful? Am I catching up to you while you're running away to chase your dreams? It's time for us to face the truth, 'cause we are coming to each other to change. And maybe I'm not ready, but I'll try for your love. I can hide up above. I will try for your love. We've been hiding enough. I will try. 一首 Try 来自电影《扬名立万》。哎呀，一个非常美好的祝愿，祝愿给所有这个取名字有这个含义的人啊。 是。 但你看，就是取名字很随意的一个团体，我经常想说大家什么夏洛特烦恼啊，礼貌换太子啊，要说到的就是开心麻花。但最近呢，他们的首档团体综艺《麻花特开心》，你看随不随意？ 嗯， 开心麻花，麻花特开心， 那 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反转。 对，沈腾毕竟是有海南那是叫大娱乐公司的老板是吧？ 对，已经确定了，1月9号。 将会开播了、嗯、那到时候呢沈腾玛丽将会以真人秀的方式体验十二个从生活当中改编的剧情故事、 嗯、 给听众还有观众带来欢乐的同时也传递生活当中的积极态度。 哎，而且每一期的节目都是根据普通人的故事去改编的啊，用喜剧的模式呢让观众开心一下，同时共情力打开这个观众的心的这样一种感觉。沈腾也在采访的时候表示呢，这部综艺呢会让普通的大众参与进来，把欢乐传递给每一个普通人。当然我觉得我只要听他的话就够了哈。 嗯，听到他的话就会感觉到快乐，听到他的声音也会感觉到快乐。接下来为大家送上快乐的 大老师 是来自大张伟老师的撒花。 叽里哇啦呜噜呱啦哼着我小曲儿，啊叽儿哟啊叽儿哟，溜溜达达洋洋洒洒胡唱我的词儿，啊叽儿哟啊叽儿哟，噼里啪啦嘟噜哗啦起上小毛驴儿，啊叽儿哟啊叽儿哟，蹦蹦哒哒嘻嘻哈哈笑得驴打滚儿，啊叽儿哟啊叽儿哟，来左一把然后右一把，然后把腰一掐再转个胯，然后双手放低都腿蹲下来哆来咪发嗦啦叽。溜溜达达洋洋洒洒胡唱我的词儿，啊叽儿哟啊叽儿哟，噼里啪啦嘟噜哗啦又来小金鱼儿，啊叽儿哟啊叽儿哟，蹦蹦哒哒嘻嘻哈哈聊得鱼大皮儿，啊叽儿哟啊叽儿哟，来左边滑然后右边滑，然后膝盖脚叉再跺两下，然后原地转圈飞笑飞下来走，让你把手拉起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深， 搁在小我暗了，船桥已经砸着，无得听讲这多。其实当中拢无卡纸，暗了，行到淡水海岸，两个人的爱情已经无人看，已经无人听。我甲你相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定，你也免爱我。我甲你相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别搁伤心，别搁我这爱你，你无爱我。 心情拢无心肝，阿妈，船桥你若无买，喊我搬一出电影，咱就行到一位船渡煞，阿妈，行到淡水的海岸，两个人的爱情，已经无人看，已经无人听。我甲你相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定，你也免爱我。我甲你相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莫搁伤心，莫甲我这爱你，你吧。我甲你相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莫搁伤心，莫搁我这爱你，你无爱我。我甲你相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定，你也免爱我。我甲你相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莫搁伤心，莫搁我这爱你，你无爱我。 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名字的话题啊，终于有两位名字登场了。 哎呀，这两个名字啊，你就哎，为什么名字有这么大的魔力？ 嗯， 比如说志明和春娇，你分别看没有觉得什么，但是放在一块儿就觉得很港风。 哎，很 有没有这种感觉 ？CP 感。 哎，对对对对，而且这两个名字怎么搭的这么的和谐呢？ 嗯，是的。还有大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自己名字的寓意呀、包括给自己身边的人的一些解释啊，还有自己的下一辈，包括像就是儿子啊、身边朋友的小孩等等等等的。能看得出来大家都是非常在乎名字的这件事情的，其实也代表了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嘛。有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没有看到你的人，但是就通过名字来判断，哎，这个人名字还挺不错的。 但请问你最后一首歌曲什么意思？就这人叫张三呗， 就这个人名字 法外狂徒张三。 哎呀，不是那个张三，好烦呐，我美好的意境感全被你打破了好吗？ 法外狂徒张三的歌啊， 最后一首歌来自齐秦张三的歌，感谢大家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周四的 K 歌欢乐上班路已经正式改到了周六， 挪到周六了。 是的，周六周日大家可以继续收听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如果想要看一下 PD 浮夸的表演，发送浮夸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回浮夸啊， 浮夸浮夸浮夸，明天见了，拜拜， 明天见。 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世界并非那么凄凉。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